众生与平等，群起将所信的正人和人的愿景，交织了如明亮大经。 九龙西七号，黄毓民、马玉生， 那里有更美风景，人民都可以，人民都可以得胜。 myradio.hk 全力支持公投制宪运动。 天天天蓝主持谢义芳、沈四海、宋景辉、钱建荣。 好， 好啦，咁又翻嚟第三節啦。咁啊，嗱，咁啊，嗱，承繼上一集啦，我哋都講一啲奇案。咁今集咧，我又講一單奇案啦，叫分屍蛇蝎女啊。我哋點叫蛇蝎？即係呢個毒，即係毒婦啦，應該叫啊。嗯， 蛇蝎美人， 系 美又唔好美咗嗰啲， 都算美噶，都算美噶，都算美噶。徐良半老嗱，呢个咧一位即系大陆籍啊，中国大陆籍嘅女子，咁就喺大陆咧都结咗婚，咁啊有一仔一女，咁啊同个老公离婚之后咧就嚟咗台湾，亦都系申请嚟结婚嚟台湾，咁啊结果咧又系意见不合咧又离婚，咁啊独自一个女子咧。就并手抵足啦，咁啊即系做一啲按摩推拿嘅工作，咁就即系储到啲钱咧，就买咗一栋楼吓，即系大概应该系即系三层楼嗰啲啦，即系好似即系即系香港嗰啲村屋咁啦。咁呢个女子叫咩名咧？呢个女子就叫做黄正文啊，即系唔系 关下王啦，唔系三合王啦。 嗱，呢个黄正文，好啦，咁啊，即系都揾到啲钱啦。咁好啦，咁有一个叫做蓝坤瑜啊，我哋一个叫阿文，一个叫阿瑜啦，咪阿文啊，女仔女嘅啊，阿瑜就男嘅。咁啊呢位阿瑜咧就喺南投呢个地方咧，就即系因为佢喺乡下都想发展下，咁就嚟到南投咧就开咗一间叫做车床啊，但系即系唔系我哋即系唔系我哋认识嗰啲所谓机床。是即是一些生产的一些机器。咁就因为佢喺嗰度开咗间呢啲厂呢，就去到之后呢，就因为嗰晚去到之后呢，就搵地方住。咁就摸上咗呢一间按摩院。咁喺按摩嘅途中呢，咁两个家傾下偈啦，我唔知佢揸住边度嚟傾偈啦。咁总之就即係谈笑就甚欢。 即係波棍啦揸住。 唔知啦，总之就咁就话啱啱傾开偈咁个啊你。 孤男寡女喎。 咁你咁夜嚟到呢度做咩家个我呢度呢附近开咗间厂。咁我嚟到之后即係夜晚想搵个地方即係住，同埋咧，我都想喺呢度租个地方住，因为我经常要嚟呢度啦。佢话啊咁啱啊，佢话嗱，我楼上咧就有个地方就吉出嚟，咁如果你啱嘅，一阵我带你上去咧就睇睇啦，个地方都几市正嘅，咁啊都租咗，咁啊自此之后咧就两个就即系来往甚密啦，系咪啊？咁跟住 交往啦， 就即系以老公老婆相称啦， 即系有男女嘅关系 系啦。咁呢个阿余就即係因为嗰间厂都要想发大嚟做，咁就想搵啲担保人啊，就想即係借钱啊诸如此类。咁呢个女嘅呢就因为咁既然是老公囉，係咪咁就做担保人囉，咁即係当係投资入呢一间公司嗰度啦。咁但係即係经过即係两三年 run 呢，就呢个女嘅就话屌有冇搞错，喂屌你都冇钱分俾我嘅，即係我冇分红嘅，係咪担保我担保，咁屌你 又话娶我，又话娶我，而家影都唔见， 又话娶我，咁又我又即係怀咗孕之后又即係小产。咁好啦，有一晚呢就咁佢呢个阿余呢就离开佢原来个即係父母屋企，咁揸架车去返去呢个女人屋企。咁就自此之后咧，又冇再出过嚟啦。咁啊，个老豆就梗系揾人啦，咁啊两三日都唔见人，咁打电话去问呢个阿文，阿文话：喂，冇，我都冇见过。咁啊，咁但系即系电视机嘅录影就系见到佢入咗呢栋楼之后就冇出过嚟。咁个老豆即系老豆就报警。咁啊，警方就话：喂，咁你再揾下先啦，可能即系都喺。唔知去咗边度嘅啫，咁呢个老豆觉得即系事态唔对，就上去呢个阿文屋企咧，就系揾仔。咁呢个阿文咧就本身系即系 大陸人，咁所以咧就都好識耍手段嘅，即係初初呢個父母，即係你阿如呢個父母咧都唔係好中意佢嘅，咁但係咧呢個阿文咧非常之有手段，咁啊令到呢個父母咧都非常之即係啊呢、這個即係一個半個新抱啦，咁都覺得都唔錯。咁但係咧就呢次上去咧呢個阿文咧就即係態度就唔好啦，佢話喂，屌有冇搞錯？你揾仔揾到嚟呢度，我都冇見過佢。咁、那個老豆就衝入間屋裏邊就搜一輪就睇唔見人啦。咁究竟呢個阿如去咗邊度咧？咁啊差人都冇符嚇，即係咁又睇過，咁佢係入咗去，係冇出嚟。咁但係你唔可以證明佢入咗冇出嚟，就係 佢有事啊嘛， 俾人懟冧咗噶嘛，係嘛？咁但又揾唔到，即係裏邊又揾唔到證據，又揾唔到血跡，又揾唔到屍首，咁點搞咧？咁啊喺呢個時間係膠着狀態。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嗱，又喺個錄影帶嗰度見到呢個阿文咧就。幾次咧就孭住一啲好重嘅袋，即係啲包，即係塑膠袋，就出出入入。咁但係你又唔可以證明呢啲咁嘅，我攞去洗衫啊嘛，係嘛？咁、你知啦，按摩院嘅好多呢啲毛巾啊、衫啊啲攞去洗。咁你唔信咪揾個洗衣婆咯，咁洗衣婆係喎，佢真係攞啲衫嚟洗喎，咁又講得通喎。咁到最後咧，就所謂攻破佢心房啦，即係我你都講技巧啦，即係警察方面就從佢。在鄉下的仔一路講到個懷胎諸如此類咧，就即係攻破咗心房，卒之佢就坦誠。咁啊點樣殺佢咧？原來佢之後即係佢睇醫生，佢即係呢個暗文咧就係睇醫生話自己瞓唔著覺，咁就攞咗好多呢啲安眠藥。咁就喺呢個如果晚咧去到之後就因為佢每晚都即係每次去可能都要俾啲紅即係煲啲紅茶俾佢，咁就飲完紅茶之後咧。就即係昏迷不醒，咁呢個文咧話呢個文真係勁啊！屌， 解剖佢， 解剖佢，咁就嗱先將嗰、那個嗱佢已經嗱佢呢個已經係安排咗成年幾兩年嘅咧，咁就將呢個阿如咧就係、是、將個頭就晾住喺個一米即係、就是、三尺長嗰啲嬰兒嗰啲沖涼盆咧，就擺落去。就揾啲布咧，就纏住咧，就鋸頸放血。咁同埋喺嗰張床嘅墊咧，就墊一塊膠布。即係總之你啲血墊完之後咧，就我一粒粒咗啲嗰啲面頭嗰陣布咧，咁就一抌抌咗咧，就即係你係揾唔到血跡嘅。咁就跟住咧，就係所謂攞落去嗰啲 毛巾 啊，你落去洗咧，裏邊一部分係。其實就係裏面大部分咧，就攞啲索血嘅毛巾咧，直情係索住嘅，索到係膠袋係睇唔到嘅。咁就運咗上架車，嗱佢又唔識揸車，因為部署呢一個咁嘅兇殺，特登就係揸車，特登就學車啊。咁然後買部車翻嚟，嗰架車咧就拍到老鏈咁遠，咁所以咧你嗰個監視即係嗰個錄影機咧都睇唔到佢嘅，佢只係見到個落樓。去到洗衣袍啊，即係類似呢個沿途咁樣，但係咧再遠啲就睇唔到啦。咁就車咗去一個荒山野嶺，嗱切開咗七件啊，總共將人切開七件，咁就逐次咧就搬猛去搬金搬上架車度，就車咗去郊區裏邊就消失。咁啊淋電油啦，梗係啊，咁但係淋電油老實講。我哋都知嗰啲电油烧晒，其实件尸都烧唔晒噶，系嘛？轰一声咁，好猛火咁烧完之后，其实有啲嘢都喺翻度嘅，咁佢就揾个地方就即系静光之后揾个地方埋藏咗。嗱，呢个人再毒啲咧，就系佢攞住两桶汽油，即系电油，就去佢即系阿如嘅父母屋企，就俾啲村民就半夜三更，佢又架车又唔知撞咗棵树嗰度，咁佢就徒手咧就攞住两桶电油咧去。去佢父母屋企就谂住即系连佢父母都杀埋嘅，咁啊点知就半途就遇到人又狗吠咁问佢嚟做咩，咁佢咁佢又冇出声就走咗，咁啊发现嗰两桶电油又喺度，咁好啦，个问题就系、是、去到咁样，咁啊差人就觉得喂屌你咁搞错，你讲到咁神秘，你即系我哋讲嘅话屋企血迹都揾唔到，只系揾到一丁点好似。圆笔头嗰度咁大点嘅，因为佢当时入到去真系，如果有血迹，嗰啲显影系望到噶嘛。 咁啊，即系成间屋显影系完全揾唔到，只系喺个门隙嗰度咧就揾到一点好细点嘅血。咁但系呢一点血亦都不足以 证明 佢噶嘛，系咪？咁啊，所以即系后来就因为咁样咧，就令到件事就因为攻破咗嗰、那个心房，咁啊，所以咧佢一件件咧就和盘托出。咁呢条女咧就嗱厉害啦，咁佢就即系佢可以嗱，咁你又问啦，喂，屌你分开七件，即系你都要落到准先得噶。咁喂，佢做按摩噶嘛，大佬。 佢 關節位啊，啲關節位啊， 佢知道邊啲位落刀一鋸落去就搞掂啦。你俾我鋸料，你唔知鋸到幾時？ 頭丁解牛， 頭丁解牛，頭 丁解牛。咁所以咧，即係佢喺佢呢啲咁嘅分屍裏邊咧，即係係比較容易嘅嚇，即係佢即係熟悉個人嘅體格，即係嗰啲骨架嘅分布咧，咁佢好容易。咁啊，所以呢件事咧就咁啊，即係叫做破咗案啦。咁但係咧，神奇在咧就係嗱，本來就檢察官就要求判死刑嘅，嗱呢單嘢唔係好耐啫，係舊年嘅啫， 啊2014年 啊，舊年嘅啫，咁啊到今年咧就係、是第三審就係、是判佢無期徒刑。個法官講咩咧？個法官話啊嗱，佢咧即係佢喺監獄裏邊咧已經喺度抄緊佛經，咁亦都俾咗五封懺悔信俾個法官咧，就轉俾個父母，話佢已經即係悔，即係佢好愛阿如。他都不知道的情形为什么会去到这样、所以呢我很后悔，法官就相信他有自省的能力， 这么多 是啊即你看这些案子法官是很好的， 这个呢台湾有所谓自由心证，即是你随心判啦 那就即是经过一审两审三审 他预备两年去做呢件事，仲唔系处心积虑？ 即系呢 个 直情处心积虑啦，唔系话点为，即系你唔系话上嚟，我同你嘈完之后，我斩死你。 我唔系一时之气斩死你。 咁呢啲就唔叫谋杀，呢个直情系一个 处心积虑两年，大佬学埋啫，冇搞错啊！真啊，即系咁样，即系你系要杀一个人，其实你好大仇口嘅。仲要你兩年入面咧，你係要好咩咧？就係扮到好似好冇嘢咁嘅樣同佢交往喎。係 啊，咁、所以即係你話幾神奇啊？ 咁、 你話判佢無期徒刑，你揾嘅帝國嗱，佢其實喺度好可憐嘅，又俾個死者呃，又成咩咁樣？咁你都話，咁你都話一個你有我去抄佛經都係居然係 啊！法官話佢又喺即係喺呢個監獄裏面抄佛經，即係證明佢有悔過之緣。 阿謝公你練 喂屌咧， 阿謝公你練咗。好耐噶咯， 即系第时嗱，即系啊，即系各位观众听众咧，如果第时犯咗事咧，都能入咗狱咧，你老虎都 差。其实香港法院咧，其实都有呢啲，不过就系假释。佢譬如话你系教徒，你譬如犯咗法啦。譬如好似試過個案例咧，就係、是、嗰個謀殺者，就喺依、這個即係判咗佢死謀殺罪，就喺監獄入邊咧，佢就聽嗰啲即 係 福音係啦福音，咁於是咧就透過啲神職人員咧，就去識得一啲即係義工啦，監獄嘅義工，然之後咧就喺嗰啲監獄面工義工面前啊，喺神職人員面前咧就懺悔，並且咧就做好多善事咁希望咧就可以咧假释，咁最后都得嘅喎，有啲案例得 嘅 喎。嗱、 假释咧，其实每年都有配额嘅，吓、即系唔系话如果你想假释就假释嘅，佢譬如一年有两个名额，咁或者十个名额，咁你可以申请嘅，咁啊即系经过一个调查，即系之后咧就所谓假释就话你要去你每晚要几多点翻到去？ 系， 即系你日头譬如朝头早九点，到夜晚九点呢段时间你可以戒，但系咧都要即系随时。那個感化官或者所謂的福利官是隨時找得到你的，那你九點之後呢你必須在家，他找你的時候呢你必須在家的，如果你不在家的話呢 他可以 隨時回去、這個就是、但是呢台灣的無期徒刑很多時候就透過譬如、有些什麼喜慶日子呢， 特赦、 就是、那時候、就是、上一單我們講這個都是因為蔣經國逝世，咁就特赦天下。 呢一種已經係少啦，即係而家民主社會嘅少呢 種。都有機會嘅，都有機會。咁即係譬如呢個蔡英文咁，唔知發啲咩神經，咁佢有單唔知乜嘢令到佢啊咁啊，即係特赦天下，咁可能有啲罪就可能會即係減咗啊。咁譬如你無期徒刑變咗30年或者十幾年，咁都有嘅啊。咁但係。 台灣是不是無期徒刑真的坐到死呢，我真的不清楚了。香港就三十，即就算無期徒刑呢都是不知三十年都要放， 二十多年、 所以即台灣的是不是真的無期徒刑，真的坐到老死於獄中呢，我們就不清楚了、但 是你從這一宗蛇蝎女、這位阿文、即是王正文小姐、這個更好笑、她46岁，那個阿瑜36岁，相差10年，但是竟然即是他父母都到阿瑜死掉了，不知道他父母是看不出他，所以刚才我说风韵犹存徐良半老，他46岁都仍然好像是30多岁，即是连那些差人一看他身份证都觉得惊讶，即是这个是样貌看不到他40多岁。 我咪保养得好啫， 保养得好， 美魔女 咯、啊啊。所以咧就即系呢单嘢就啱令到台湾都有啲震撼啦。当时因为一单咁嘅嘢就，我哋上一次就讲呢个龙观桥嘅案啦、今日我哋讲分尸咁样。 同埋呢一单咧系都系两岸两岸嘅一个孽缘啦，可以讲啦 吓。其实咧就仲讲两岸孽缘，有冇时间啊？ 仲有。 嗱、咁我哋讲讲啦，咁我哋讲呢个火烧游览车啦，咁原来咧呢一个司机咧都系大陆嚟嘅，即系唔系台湾本土出生人嚟嘅，佢系喺廿几年前咧系依亲喺大陆嚟到台湾， 依边个？ 依个老豆好似系，个老豆吓，咁嚟到台湾之后就嗱，咁所以咧就即系佢。又冇乜學識啦，大陸因為經過一大段啲空白期啦，咁嚟到台灣就冇嘢好做，就做遊覽車司機啦。咁其實 OK 嘅，即係做遊覽司機都唔係揾唔到食嘅，係咪？即係你話好大富大貴咁，梗係冇啦。咁但係三餐總有嘅，大把遊覽車司機啦，唔見你見唔見你個個斬人。但係個問題，佢可能即係性格問題啦。咁亦都因為強姦一個女導遊，咁啊又要將會坐監咧，係咪？咁所以有好多人就會懷疑佢係呢個自殺而再他殺。嗱，因為好多而家呢排都傳緊就話呢、這個司機係自己點火嘅，但係如果我再即係我哋上次都講過啦，佢好難自己點火，咪揸揸架車 係高速嚟嘅，高速公路。 又我冇呢個係咪高速咯？可能駛慢架車，但你都好難。在那个环境之下，喂，你都要倒啲电油出嚟噶嘛，系咪？即系你系嗰度有电油，系可以易燃，但系个问题，你唔系一点火嗰个电油罐着噶嘛，你都要将啲电油倒出嚟，然后划火柴先得噶，一点火机先得噶，系咪？咁所以即系有啲人话佢系自杀，我又唔算太肯定嘅，咁但系种种迹象，佢就话要干一票大事啊嘛。因為他跟很多啲同事講話，屌！因為佢睇完鄭捷喺呢個地鐵嗰度斬死幾個人，咁佢話：你諗算啲咩啫？咁家產我將來我都要講一票大事啫，即係要比佢更加轟烈嘅咁。 依啲好多人睇完都有噏嘅喎。 係咯，屌！我哋都成日講話斬死邊個啦，佢都未斬死。 你講就我冇講啦，我從來唔講依樣嘢㗎。 用山勾勾嘅周圍行呢個家產。咁但系都系好正常讲噶啦，啲嘢系咪？屌你，我整单劲嘅咁，讲完咪暗春系咪？咁所以即系究竟系即系大家听埋埋呢啲就夹啊！嗱，第一佢系大陆落嚟啦，咁第二佢又犯咗呢个强奸案啦，第三佢又曾经讲过呢啲说话啦，咁第四就系有五罐呢个不明来由的电油啦，不应该在旅游车上面发出现的一些电油啦，即是加上这几种，还有就是有心又要撞落那些栏那里，特登是被那些门开不到的，那这些是很难的其实。个问题就是你当他自杀，喂，冯一声烧了自己，屌你从哪里会看到，即是从哪里判断到我要挨落那条栏那里，我知道洗到那里，你痛到扑街啦，是不是？ 仲要啊，啱啱好望到那个顶住安全门， 即是好里面好多好难的事情发生嘅，咁当然我哋都唔希望。 啲会出现啦。 系啦，咁当然即是你话个自杀到后来他杀咗个25个咁。 好多阴谋嘅，等于最初讲呢个红衫飞弹，屌无啦啦揿咗出去都好多阴谋啦，系咪？即系每一件事到最后咧，都好多人用阴谋论去谂，即系希望即系以慰藉自己嗰个所谓侦探头，唔系好奇心啊， 柯南个都柯南， 唉，个个屌你陈柯南、谢柯南，呢个前柯南、张柯南、谢柯南，嗱即系。大家都會去製造一個從一些很細微的東西，然後去描繪一個場景，然後就說一定是這樣的了，所以呢、就是、我都勸有些人就不要做這些缺德的東西了，這些一切交給這個調查啦，因為畢竟是一些悲惨剧，咁何必即系要谂咁多啲无谓嘅嘢啊？ 喺伤者伤口上面撒盐。 好，仲有少少时间，话我有啲数字讲讲啦，因为而家就头先讲嗰个台湾嘅学额啦，咁咧就呢个海员招会咧就公布咗，其实都七月底咧已经系放咗榜香港嗰班报考台湾嘅联合分发，咁咧就今年咧就有2000多人左右咧。是獲錄取的，但是呢裡面呢有差不多900多個去了先修班，即是得1200個是入到大學的。 哇，先修班那麼多人啊？ 是啊，不知道為什麼今年咁、啊、就 2000人都唔多喎，少咗 一半咯，去咗差唔多一半去咗先修班咯。 係啊係啊， 往年唔知500-600嘅啫嘛， 收取咗2000人咋。 喺呢個聯合分發，咁個人申請咧都有千幾嘅，咁係比舊年少咗嘅數字係、 少咗， 少人報又點咧？ 少人報， 少人報咗嚇， 咁亦都佢係舊年係特別多人啦嚇。咁就今年就收身嗰個分數高咗、但係咧呢個分數高咧就表示咧呢班人咧其實可能香港 offer， 譬如一個台大獸醫嘅。咁佢有五星星，有五星啊，咁樣咧，其實有31分嘅台大獸醫嗰、那個，你31分香港應該有好 offer 啊， 有 offer 係啊， 大把香港所有八間大學都任得你揀啦。 咁陳，我成日都講啦，拜託依啲人輕人者，你咁嘅成績，香港你明知 offer 你就唔好填啦，唔好嘥住學額去啦。 唔係㗎，我以讀書嚟講，你一定係要多個選擇㗎啦。 好啦，咁啊，到呢為止啊，下個禮拜係28咯，係嘛？咁 好，今日先13 咁啊， 十五啫喎，系啊， 下个礼拜就下咯，仲有要做，喂，交台费，大佬，你哋听完之后交台费先得，咁啊好啦，咁啊下个礼拜我哋再见，拜拜， 好，拜拜。